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李健 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十四位，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 第十三位，陈梓童 Anything You Want。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第十一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下。 第十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第九位，毛阿敏，郑云龙，我们不怕。第八位，郁可唯 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 第七位， Hank， 写给明天的情书。 将昨天删一遍，让泪变成句点。 第六位，周兴哲，离开你以后。 离开你以后比想象难。 第五位，李荣浩，不遗憾。 来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 第四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第三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二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远到模糊不见。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23个小时之后，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再次回到空中。你好，我是小东。10:03:52开始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还是要告知大家，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关注全球榜的这个各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我们带来的是中歌榜的空降季军歌，在2021年中国好声音第一期节目当中，李荣浩和周杰伦隔空对唱了这首《默》。 不住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只要留的自由到底。 年少时候牵肠发过的事，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没有 绝不可以了解，命中绝不可以了解生命。 虽然周杰伦因为疫情原因请辞了本届中国好声音导师的工作，但在新的一季第一期节目当中呢，他也和现任的导师李荣浩一起隔空对唱了刚才的这首《默》。好，那接下来中国网方面第十一名，张艺兴的新歌《画卷》，从连 producer 一直所延续下来，在时下最潮流的曲风当中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而这一系列音乐企划当中还更多了这个 remix 版的加入。我们来听张艺兴的这首《画卷》。 的是你焦虑无助的目光，一双青春的剑能有多少担当，最想的是你露出微笑模样。春来过，大地不该再有冰霜，荒岛过，黑暗从此无处躲藏，剑出鞘，恶魔再也无法嚣张。我来过，风雨再狂也要阻挡，

舍得外套，没舍得丢掉，我都想给你拥抱，成为你永远的依靠，我卸下了骄傲，还是做不到。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那些你不在意的细节遗漏了也戒不掉。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榜方面第24名杨宗纬为网剧《你好，火焰蓝》所演唱的插曲《施舍》，非常传神地演绎了歌曲所要表达的剧中人物罗杰爱而不得的忧郁和心酸。小鬼王琳凯除了有《拜托了世界》登陆全球榜之外呢，这首和马来西亚的音乐人 NYK 一起合作的全新单曲《Super Villain》，以第15名的成绩出现在中国榜的大排名当中。歌曲融合了不同的音乐风格，加入了很多声音采样的元素，还有这个反转的故事情节。总之，有两位年轻音乐人合作当中呢，这首歌就是要玩起来。 本台消息，全球多个地区闹市街头出现无差别攻击，目标对象均为小孩。外国超级英雄成为超级反派，原因尚未查明。本台将进行追踪报道。 中国榜第15名来自于小鬼王琳凯和马来西亚的 NYK 所合作的这首 Super Villain。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蒋凡推出了全新的 EP， 叫做凡非凡。音乐部分呢是由英国的电子音乐人叫做 Catching Flies 所完成，而歌词部分呢则是请到了诗人扎西拉姆多多来创作。我们来听这首观。这首歌目前在中国榜上是新歌上榜第13名。

家乡打榜，可是成绩斐然。来听 Brandon 布兰登和 CZ Soul 所一起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只要能够幸福》。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马来西亚九八八精彩盛世排行榜的冠军歌，布兰登和 CC Soul 所带来的这首《只要能够幸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黑马歌，空降季军上榜，邓紫棋的复古舞曲《超能力》，把爱玩的手游和喜欢的动漫的角色呢，都放到了歌里面，以玩笑的心态来冷眼旁观那些在感情当中说谎话的超能力，也是淡淡的有一句歌词是。代表月亮消灭你。 还没完全离去，事实在等个结局，但故事在延续，你演了场滑稽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 一次发现你的网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穿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改了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在嘴巴就让下一站是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啪的嘣原地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 My God， 让我哭中错了吧，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你是否有超能力说了反正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改了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操傻的就别后退，记住你最真实的脸。 那些我所爱曾为我说的一切，总会定义我是谁。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的一切，只要一生一次机会为自己爱一遍。我相信即使不完美 Luck can be a star， 没留下那眼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在讨好每个人，每张嘴全世界不理解，其实也无所谓，流过泪才会懂梦有多珍贵，对不对？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八三幺独树一帜的态度的励志单曲，我不需要每个人都爱我。A rock can be a star。之前呢，在全球榜和我们各地榜单上的成绩都不错，而在马来西亚方面呢，更是作为亚军歌出现在榜单上。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曾经在全球榜上是这个全球推荐歌，而本周在马来西亚九八八精彩生日排行榜上排名第八。这首歌是陈势安新专辑《唯一想了解的人》的主打歌，叫做《兜转》。 在黑暗笼罩的城市，等待着太阳。在杳无人烟的港口，等待船起航。我试着去有你的地方，我试着去

他就是李健。首先呢，我们从榜上听起，带来这首他最不同寻常的一首歌，从一段吉他的 riff 开始创作的《门》。 我在寻找一个人，多年前离开家门，他相信世上有奇迹，他不信神。他走很远，冥冥之中是谁打开那一扇门？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他看到，他迷惘，没有翅膀的人却飞向云霄，是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 李健的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的这首《门》，最早的创作灵感是一段吉他的 riff， 所以呢，歌曲呈现出了和以往李健音乐截然不同的气质。继续带来一首榜上歌，来听这首《Marina》，从大海联想到了母亲，从母亲延伸出对所有女性的赞美。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

我才欣慰。用尽这生爱你爱不完，怎么舍得让你独自面对孤单？多少爱恋就像那清泉，蓝色梦中和你缠绵。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李健2004年《为你而来》当中的一首《恋人》，这像是在弥留之际写给情人的一首离别诗。李健的歌呢，总是带着一种有别流行曲式的古典美。在他眼中，古典音乐呢，比流行音乐的格局更大，内容更复杂。听古典音乐的习惯也影响了他的音乐风格。作为人文歌手，歌词中写意大过写实，这也让他们的这个情歌比较内敛深刻，他们对于爱情的歌颂也隐藏在某种景色中或者意念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便是这样的作品，是李健2007年《想念你》这张专辑当中的《风吹麦浪》。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的牵挂在紧扣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将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我将离开自己。 这是李健翻唱自己的偶像齐秦的一首《在遥远的天空底下》。在这首表达对恋人思念的作品当中呢，李健不仅有齐豫式的忧郁，还带着文艺气质的从容与随性。作为理工科出身的创作歌手，李健把写歌看作是一件偏理性的事，在他眼中，音乐是一件艺术品。高品质的音乐并不能仅靠瞬间的灵感，完整的作品需要靠技术，靠理性思维，让它变得更加丰满。所以李健的作品呢，修修改改是常有的事情。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2009年的专辑《音乐傲骨》当中的这首《璀璨》。 没有一朵花留住它的季节，像我一样不能在你身边到永远。总有一阵风要带走些什么，像你一样离去时总不说再见。生命如此无常，我总是一样不停地追寻，阵风在夜夜流浪。生命就是这样，我却是无常，永远不知道下一刻欢乐或悲伤，像河水漫无目的流淌。都绚烂的

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加湖畔， 贝加尔湖畔，我始终在这里。这两首歌呢，是来自李健第六张专辑《依然》。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探讨人到中年的婚姻问题，也是李健第二次参加同一朋友婚礼的有感而发。他也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

活得像周围人一样，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但愿你被温柔对待。多少 翻唱韩国电影《假如爱有天意》的主题曲。为了填写中文版的歌词呢，李健特别重新看了这部电影，忧伤不失唯美的歌词，配上李健空灵高亢的嗓音，让这首歌更有张力。好，这个小时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不同时期李健的歌曲，从《风吹麦浪》到如今的《门》Marina，依然保持着不徐不缓的方式创作，以理性的方式写爱情当中的悲欢离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的这首《美丽生灵》。 情